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嚟第二节。咁成件事佢唔赚钱，系赚乜呢？咁今日晏昼咧，一仔咧就出咗个报道。就是原来那个新的营办商 TECL 其中一个董事呢，屌，原来是吴光正的女婿。咁大家都知道吴光正的女婿点会唔爱国先得㗎，係咪？咁成件事如果咁睇嘅话呢，你又冇办法唔睇嗰个所谓叫中环海滨嗰个规划嘅发展用地喇。嗱，咁我而家打张图上去。嗱，咁呢而家你睇到呢，其实途中就有几幅用地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其实呢而家讲緊就係话而家摩天轮嘅位置呢就介乎三同七之间。咁、那个七呢基本上就係休憩用地啦，佢就唔高过嗰、个中环绕道啦。咁三号嗰度呢就係、是、年中上年年中城规会呢就建议呢一笪地呢就会连埋个旧嘅邮政总局个位置呢就卖俾私人发展商。咁係呢件事係出咗呢个决定，然之后嗰、那个摩天轮嘅用地招标呢先至开始嘅。决定买呢幅地係去年年中。而重新招标嘅摩天轮呢就係、是、去年年尾。个先后次序係咁嘅。咁於是喺呢個突然更改嘅遊戲規則當中呢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如果喺三同七號用地之間，即係迴旋處對上有個高55米嘅摩天輪，19層樓高嘅，咁你話呢三號用地如果真係賣俾私人發展商，私人發展商要做啲咩嘢呢？係唔可以有個摩天輪喺度擋住佢自己嗰啲商業大廈嘅 view 㗎嘛。咁於是佢要做啲咩呢？就係、是、拆鳩咗佢。众所周知，如果一个摩天轮开咗两三年竟然可以有100万人次使用嘅，这个绝对是香港地标之一。咁而这个香港地标呢，如果在卖咗呢第三号用地之后有人话要拆咗佢呢，基本上又是一件与民为敌嘅事。咁於是要点呢？而家城规会即发展局呢就千方百计就要将个摩天轮就搬撚咗去其他嘅地方。即唔再阻住呢个三号用地嘅观景啦。咁佢可以搬去边呢？就唯独是一路移到好右边。即边度呢？就而家个途中所谓圈住个七字，即嗰笪用地嘅 somewhere。咁佢后面系啲咩地方嚟嘅呢？你要睇到原来系一笪军事用地。咁嗰笪乜嘢军事用地呀？就系解放军驻港部队嘅大本营。即嗰度好撚多解放軍嘅，即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到摩天輪就喺個三前面，於是呢同啲解放軍呢冇乜直接關係嘅。但萬一如果要搬呢個摩天輪嘅時候，只係可以向解放軍駐港部隊嗰個地方去移動嘅時候，會出現一個乜嘢嘅問題呢？原來就會出現咗分分鐘呢個摩天輪或者租出嚟嘅位置呢就會阻住呢、这个解放军驻港部队去使用佢阿苏士嗰个军用嘅码头，屌咁呢个就大件事咯。喂，你需知道香港系中国土地嘅一部分，周知无日就有啲军舰停嚟香港噶嘛。即系万一香港有军事行动，佢要由水路运啲飞机、大炮啊，运多啲解放军嚟嘅时候，佢必然系要用到呢个军事码头噶嘛。咁当然。去到呢个军事码头就唔系目的地嚟啦，目的地而家系同呢个驻港解放军部队个天马栏嗰度要融合埋一齐，你先可以占用到嗰个军事嘅优势。咁你个解放军基地先成型㗎嘛。咁你点可能喺中间有嘢会阻挡住佢使用呢个军事码头嘅权利呢？咁即系话从来大家都知道，唔单止你割咗个军事码头俾大陆佬，从来你都知道嗰个码头咧系需要有条 passage 係去返解放军驻港部队嘅。咁即係话中间係唔可以有任何嘅建筑物任何嘅设施去阻挡。咁即係点呢？咁如果嗰个摩天轮係唔可以移到去即係天马总部，即係政府嘅电饭煲对出嘅位置，又唔可以喺军事用地嘅位置，又唔可以阻拦住个解放军。咁佢可以喺边呢？咁你諗下諗下，其实可能係冇乜地方去起嗰个新嘅摩天轮㗎喎。咁啊大粒镬啦。咁而家我又唔撚想有个摩天轮阻住我将会卖嗰笪地。我又唔撚想个摩天轮阻住啲解放军出出入入。咁而家摩天轮唔知摆喺边。咁个问题就係话，咁冇理由发展局又或者城规主动同政府建议拆撚咗个摩天轮佢㗎。啊有个禅宗师爷一撚到，喂不如搵个外国商人嘅 associate, 整间新嘅公司投标投撚咗佢剩返呢三年。摆到明冇钱赚㗎喇 ,project。其他嗱一间会讲一讲点解呢个 project, 即係会去到唔光正嘅女婿手上。咁摩天轮起唔撚成喎，但係我点撚样有个道理话俾公众听要拆撚咗佢呢？嗱最好就将呢个责任 offload 咗，唔喺政府度。咁於是呢，去年年中政府系发展局系出过个文件，系讲过其实呢个摩天轮呢系唔会有 downtime 嘅，系九月呢佢就可以重新投入服务㗎啦。即係点解呢？即係意味住发展局本身都有消息，就係呢个摩天轮系会易手，即係由旧嗰个营运商系卖俾新嘅营运商，而且喺经济上面系大家都有 benefit 嘅。因为新嘅就悭咗个时间唔使再重新起过，悭咗个时间唔使重新再领个牌，而旧嘅亦都悭咗个清拆费用，亦都可能提升咗自己嗰个谈判嘅筹码，就係话你不如政府俾返我做啦咁样样。但佢唔撚知政府就係后尾六月嘅时候就决定将三号用地买高咗佢㗎嘛。好啦，咁原来发觉呢新嗰个 plan, 如果我要买咗三号地呢，我摩天轮就冇位再起㗎。扑街。咁就扑街啦。咁我要搵个新嘅人投撚咗个 project 佢。殺牙實齒话俾政府听个摩天轮可以保留。实牙实只话俾你听个摩天轮我会起嘅，咁就大条道理同政府 bargain 嘅筹码就系话，既然我会起个新嘅摩天轮，不过你三号地要卖嘅时候，不如我将个摩天轮我搬个位置，或者我唔起，我唔喺翻原址去起啦，咁样样啊，屌你！咁呢间瑞士嘅公司咧就俾人一镬撬起啦，即系最大问题，当然系投资落去嘅钱啦，你话两亿。多唔多少唔少，问题就係话佢门票收入连埋个即係减埋嗰啲租啊，减埋啲灯油火蜡，即係成件事如果係个摩天轮卖唔到嘅话呢，肯定呢单 project 会蚀到尾㗎喇。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喂拆撚咗佢政府都好撚尴尬㗎喎。咁即係话而家係要拆咗个香港地标。咁问题就係话，你系咪真系有新嘅地方俾新嘅营办商起嗰个新嘅摩天轮先？而家就唔捻得噶，屌你起喺解放军前边又唔得，解放军其他位置又冇得起，你需知道租出去笪地系细捻咗噶嘛？咁而且嗰个仲有一条中环湾仔绕道准备会起喺上边噶，吓屌你！咁我唔知个摩天轮起喺边啊，老老实实。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呢个时间要解决几多年啫？咁城规都话俾你听。嗰笪地嘅租约系至到2020年啫嘛，咁即系话 by the meantime 而家只有三年嘅空窗期，咁呢三年咧就有人食捻咗死猫佢，大概系点咧？咁就左研究右研究，个职啊要俾机电署批，批下批下批唔捻到，又改呢改路，咁基本上就系预捻咗呢三年嘅租约完成咗咧，个摩天轮都唔会起捻得成嘅，咁个问题嘅责任喺边度咧？咁、啊、到时公众就因为你而家旧嗰个承办商十月你就要交返笪地俾政府啦嘛。咁即係原则上佢差唔多今个礼拜尾呢佢就发咗声明话可能会起即係开始呢个清拆工程㗎啦。咁即係各取所需啦，奸商有奸商就可以争取到政府就搬鸠咗个香港地标。 而佢自己系唔卵使俾钱嘅，即系佢只要付出系咩咧？就系、是、嗰几千万嘅租金咯。即系如果佢期间系起唔卵成个摩天轮嘅话，佢嘅基建费用佢系唔使摆落去噶嘛。即系佢基本上佢违反咗佢自己交俾政府嘅 proposal。咁我想问一下，咁究竟呢次嘅招标仲系咪公平咧？对之前嗰个承办商？即大家寫个 proposal 就可以寫到天花龙凤，你老尾你又要起个新嘅摩天轮，但到最后冇得起喎，起唔撚到喎，咁点呢？嗱，咁所以点解新嗰个营办商係有优势？原来呢间新嘅营办商呢，虽然喺上年11日先注册，问题就係其中一个董事呢就有办过即係 AIA 嘉年华嘅经验。哦，咁个古仔就好捻清楚啦，即系你成件事嘅 contention 事咧，就系同市民交代个摩天轮咧，我就炸炸大大就唔谂住起噶啦。咁唔谂住起嘅时候可以点咧？就系摆啲机动游戏啊，调低个票价，等你多啲人可以入嚟呢个嘉年华玩，咁就唔捻记得咗个香港地标啦。哦，咁条数都几好啊，咁就一下子输家就只有上一手嘅。瑞士嗰间 Swiss AES， 喂，香港几时变捻到个咁官商勾结嘅地方？虽然大家都知道，咁问题就系话，点解香港个 core value 紧要？就系、是、大家你同意唔同意都好，大家可按照住既定嘅游戏规则去玩，玩得叻嘅人咪赚得钱多咯，咪会发达咯；玩得唔叻嘅人咪打工咯。That's it。问题而家就你会睇到。喂，呢啲系政治酬用嚟噶！屌你个发展局局长今日喺电视机面前讲嘢，你个撚样唔系卖屎忽系乜撚嘢咧？你就系要卖俾吴光正，你就要同阿爷讲你系一个可靠嘅人。等你退撚咗休之后，可以去吴光正度打工啊嘛！个古仔咁撚样玩噶嘛？如果唔系做咩要同你度条屎 Q 出嚟食撚咗死猫啫？即扑你个街！呢笪地你系要拆咗个邮政总局，咪搬去九龙湾？你话要卖 ，OK， 无可厚非。问题你就系端端度度要拆捻咗个摩天轮佢，你拆都唔紧要。喂，唔该，你一早同人讲啊。你如果系三四年前你招标嘅时候同人讲，你三号地系准备要卖嘅话，我起嘅时候根本就唔会拣嗰笪位置去起个摩天轮出嚟，我可以拣喺第二度起噶嘛。而家我起撚咗，你先至话俾我听，个摩天轮唔可以喺你一笪准备卖嘅地前边，因为惊阻住个景观。即系到头嚟你都系拆啦，当然系。咁问题就系话，喂，我唔想俾人话我专登去拆撚咗个香港地标，你不如搵人同我食撚咗系死猫啦。成件事，屌你，就系 HKTV 嘅翻版。你招标嘅时候你就唔讲清楚啲游戏规则，好啦，到你真系有一日要发牌啦。你又左改右改，要就咗一个人，就系唔捻托你王维基啫，改捻晒游戏规则，就系唔俾你赢。但系成件事六百九得益咧，冇噶、哦，你要睇到，唔系话等于多捻咗个电视，多捻咗个免费电视牌，王维基就日日喺个电视度卖广告啊，喺度参加占中啊，喺度泼你有上街，喂屌，佢唔系肥佬礼嚟嘅，佢参选嘅时候，大家知佢喂。佢係好少少嘅葉柳嚟咋喎。不过佢係一个老实商人囉。老实到点呢就俾人玩啦。喂，又有一单咁嘅嘢发生喺大家眼帘底下。扑你个街啫，呢个胜负。即係你话做一件事，你话大家有实质利益嘅。哦，你话佢贪钱，你话佢哦打撚咗，即係譬如打撚死黎智英，少撚咗个官即系所谓泛民嘅喉舌啊，等你选举嘅时候动员冇咁厉害。喂，呢啲都系有实质影响啊！你而家区区就系为咗咩咧？就系、是、发展局局长擦人屁眼卖屎忽，自己就卖屎忽，动作就系擦人屁眼，就系谂住献媚，就系话俾你听你系擦鞋仔，度埋啲蚕虫师爷嘅屎桥，同阿爷擦鞋。帮你解捻决咗个大问题，点样又可以推到一个香港地标？点样令到嗰个地标起唔成，又唔会阻捻住解放军嘅军事用地？屌你老尾，真系成件事，真系讲起真系火都嚟。香港就系咁嘅地方啦。 最后再帮花生台呼吁一下啦。嗱，如果听众咧系手头上松啲嘅，又或者有办法咧，每个月悭翻一包烟或者两包烟嘅价钱咧，就希望大家支持下花生台。因为如果花生台冇你哋嘅支持咧，就系随时好似呢个摩天轮咁，突然之间 YouTube 一改一个政策，花生台冇得玩噶啦。如果大家珍惜花生台呢个发言言论嘅平台嘅话，希望大家 click 入去花生台嘅网页。支持我哋嘅营运，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咁因为今日系 solo 嘅关系咧，就梗系偷少时间，就录两节就算数啦。因为事实上老老实实，讲政策嘅嘢我多讲啲嘅。所以咧，第三节嘅所谓叫做思怨时段咧，就今集咧就系冇嘅。如果下一集有神秘嘉宾嘅话，佢可以同我一齐处理呢个思怨时段嘅话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啊，卖个关子。咁啊，呢个神秘嘉宾咧，有可能系大家识嘅，亦都有可能戴住面具出现。咁至于系边个咧，咁啊，下集再同大家揭晓。咁啊，神秘嘉宾咧唔止得一个嘅，亦都有一个咧，彪叔咧就成日提我，喂，可唔可以搵个靓女上嚟做我主持啊？咁系得嘅，即系非常之乐意，亦都系冇乜难度嘅。不过咧，时间就要夹，因为咧，对方就粗粗地都系个大律师嚟嘅。咁如果佢系大律师嘅话咧，基本上啲时间都唔系我约佢可以八点半录节目就录节目，八点就录。8:06就六，即系咁样样。咁所以咧，拭目以待，有机会嘅，咁所以咧，搏机会就今集时间系咁多，下集再见，拜拜。